我国平安南道、平安北道、黄海北道和江原道16号举行群众大会，表示庆祝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有地方党、政权、经济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农场、大学等单位干部、劳动者和青年学生参加。大会上讲话人说，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是一次胜利和光荣的大会。他在坚持高举全社会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旗帜，进一步加强我们党完成主体革命事业的斗争中，成为一个新的分水岭。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推举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这是全体军民对金正恩同志的高级忠诚和绝对信赖的表现，是保证祖国和民族万年大计的革命大喜事。他们强调，要坚持高举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旗帜，紧密团结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周围，为完成主体革命事业而奋勇前进。接着举行了群众游行，